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梦溪石。第37集，诡异的小女孩。 妈妈。 小女孩似乎有所触动，忽然抬手示意她过去。冬至压下心中古怪，慢慢走过去。冬至快要走到次卧门口时，彤彤的嘴角忽然扬起一抹诡异的弧度，苍白的小手朝她抓过来。冬至早有心理准备，虽然吓了一跳，但急忙后退，飞快地将一直攥在手中的符箓往他脑袋上一贴。符纸与小女孩的皮肤一接触，霎时无火自燃，小女孩大叫了一声，脸上青筋根根浮起。这种场景让冬至不由地想起长白山上被乾隆夜叉附身的姚斌，顿时汗毛直竖。但符箓很快烧尽，小女孩的表情却越发狰狞，眼白发青，不依不饶地扑过来。冬至顺势抓住她的手腕，满以为自己的力气怎么着也能制住，谁知道小女孩此时的力气甚至比何玉还要大，当即反手拍开冬至，一只手掐住她的大腿，五指死死地陷入冬至的皮肉之中。说时迟那时快，何玉从主卧奔出来，一把捏住彤彤的后颈。 住手！ 听见何玉的吼声，冬至顾不上大腿钻心的疼痛，忙从何玉背包里掏出朱砂盒子打开。何玉并指为剑，在朱砂盒子里猛地一点。 四大开明，天地为常，水火相灭，金水相发，妖魔剑者上下催令，急急如律令破。 他直接用食指在对方头顶写下符箓。在彤彤的惨叫声中，何玉一气呵成，随着咒词念罢，五指凌空抓起。冬至亲眼看见一道黑雾从彤彤身体里被抓出来，又被何玉攥在手中疯狂地挣扎。 明冠符！ 冬至反应很快，几乎是在对方刚开口，他已经将明光符贴在那团黑雾上。何玉迅速松手，黑雾嘶吼尖叫，与明光符一道顿时化为灰烬，连渣渣都没剩下。冬至喘着气将软软倒下的小女孩接住。 老何，现在 住手！ 何玉冷不防突然一声吼，冬至吓了一大跳，下意识放开手，却见小女孩倏地睁眼，面色狰狞诡笑。何玉待要出手，小女孩身体往后仰去，以正常人类无法做到的姿势往后一翻，又直挺挺地立在他们不远处。 没想到你们来得这么快。 小女孩咯咯地笑道，声音嘶哑低沉，绝不是她从前发出来的腔调。 徐婉， 早该把你吃了的。 这与她在火车上碰见的乖巧彤彤完全判若两人，冬至不寒而栗。 我不管你跟魔物有什么勾结，被你抓走的残魂是我师弟，如果你肯将他的残魂交出来，我可以放你一马。或者你想为了一条残魂永远被特管局、被合造派追杀吗？ 小女孩闻言非但不惧，反而笑声更大了。 龙身在这里还差不多， 就凭你们这点乌合之众也敢放肆狂野。 听见他提及老大，何玉越发地沉下脸色，这说明魔物对他们很是熟悉。 想要那条残魂，就带着石碑到天元大厦顶层来找我。 何玉怒道， 石碑现在在北京，我们一时半会儿运不过来。 明日卯时之前，过时不候。 话音未落，何玉已经动手了。他一手持印，一手捏符，扑向魔物。后者尚来不及有所动作，脖梗已经被他紧紧地捏住，符箓携着风雷之火印在魔物心口。冬至只见轰然一声， 雷火骤起，小女孩惨叫一声，软软倒地。她还不知道发生了何事，急急上前，却被何玉猛地往后推开，冬至毫无防备，差点跌倒。此时小女孩的躯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去，从她的心口被炸开小洞的地方却爬出了无数白色的幼虫，密密麻麻的，看得冬至浑身汗毛竖立。 啊，这些是什么？ 何玉又是一道符箓掷去，轻飘飘的符文落在小女孩身上，却立刻燃起火光，并迅速蔓延到整个身体。火光极为耀眼，却没有滚滚的浓烟，更被控制在一个无形的圆圈之内。短短十几分钟，小女孩的躯壳被火席卷吞没，焚烧殆尽。冬至愣愣地看着连骨灰都没剩下，空空如也的地面。 他死了。 何玉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很是疲惫。 他本来就不是人，你刚才也看到了，他的身体早就被那些蛊虫侵入，是徐婉一直控制着这具躯壳。 冬至震惊万分，这么说，他在火车上见到彤彤时，他就已经不是一个活人了。 是魔物控制了徐婉母女俩吗？还是 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能把魔物放走，我得立刻向上面汇报，然后赶去天元大厦。 冬至听出他说的是我，而不是我们，立马开口。 啊，我也去。 东东小宝贝，之前的事情我还有些把握，你就当是提前实习了。但是这次我连能不能全身而退都很难说，可能没办法保护你的周全。 那妖魔早有准备，你又受伤了，多一个人好歹多一份照应。 现在我需要你帮我跑一趟广州办事处，程回那小子的残魂还在魔物手里，我不能不过去，但我一个人肯定搞不定。我记得办事处有一件由五铢钱制成的法器，你去帮我拿过来，顺便找几个帮手过来，有多少人都叫上。 冬至一听，连忙答应下来。何玉拿他的电话又给龙山拨过去，主要是说明事情的严重性。冬至不知道在那头说了什么，何玉嗯嗯两声就挂了电话。 老大说厦门那边正好有华东分局的人在，下午的时候就已经让对方赶过来帮忙，但不知道来不来得及。总之我先过去，你记得把法器带过来。啊，要是我不幸殉职，你记得转告老大，让他每年多给我烧几个美女，我可不想到下面还是一条单身狗。 见冬至脸色凝重，何玉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还有心情开玩笑。冬至没他那份谈笑风生的幽默感，笑得有点勉强。 放心吧，我一定给你多烧几个帅哥。 两人在路口分别，冬至一刻不停，打车前往何玉所说的广州办事处。那地方在另一个区，几乎跨越大半个羊城，要是直接坐车过去也将近两个小时。 哎，今天跑了多少钱啊？ 200多，从早上跑了趟机场就拉了一单。 我现在已经400多了。 司机起初还一边开车一边语音聊天，等快到地方时越发坐立不安，语音也不聊了，还频频从后视镜里打量他，一脸欲言又止。终于还是忍不住问道： 你确定地址没错？ 车外的风景越来越偏僻，远离繁华市区之后，道路两旁变成了村镇，少了万家灯火的映衬，路灯也显得孤零零，分外冷清。冬至从没到过这里，其实心里也有点没底，但他没有表露出来，还是硬着头皮回答： 没错，你照着地点开就是了。 要不是事发紧急，他还真会觉得何玉在耍自己玩，毕竟谁家能把办事处设在墓地旁边啊。好吧，既然总局的原址就在著名鬼宅，那办事处会放在这里也就不算很奇怪了。车子终于在墓地地停下，这里是墓园附近的一处厂房，四周都是荒地，偶有几棵树木飘荡着苍凉的气息。 孤零零的几间废厂房耸立在公路旁边，就算是白天估计都不会有人特意停下来。冬至摸出钱包想给钱，司机战战兢兢。 不要现钱，你刷支付宝或者微信吧。 他知道司机在担心什么，换作平时可能还会开个玩笑吓吓司机，为这座城市奉献一个都市怪谈，但现在冬至完全没这个心情。付了款，冬至让司机在路边等一下，就朝着怎么看都不会有人在里面住的厂房走去。敲了好一会儿门，正当冬至忐忑不安的心情不断加剧时，门的另一头传来了不小的动静，铁门居然真的缓缓开出，一个脑袋探出来，是个蓬头垢面的年轻男人，一副没睡醒的样子，浑身浓浓的泡面味。 不会找错地方了吧？你好，何玉让我来的，您认识吗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